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午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2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大兴、海淀都在22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至饮食5多原则。 天热湿气重，夏天应该尽量多吃一些青菜，像是豆类、瓜类、小白菜、香菜等等。多吃瓜果呢，不仅生津止渴，还能清热解暑。多喝汤呢，既能及时补充水分，又有利于消化吸收。夏季多喝消暑保健粥也是饮食调理措施之一，在炎热天喝温茶水，还能降低皮肤温度1到2度。一说起天门山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张家界的天门山，但其实呢，北京也有，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，景区虽与京都第一铺共用一个大门，风景却是十分秀丽的，尤其竹井天门洞简直是非常罕见的一大奇观。据说呢，生成于1亿2000万年前，天门山中最有名的扁担溪也是天门山的一大奇观，因为别的河水呢都向东流，而唯独扁担溪的溪水却向北流，不可不称奇。在炎热的夏天里，天门山始终都坐着一个低调的清凉秘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？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。

此刻我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

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七月旅游哪里去？当然是去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啦！那里有天下奇观红海滩，有世界最大绿尾荡，有中国最北海岸线，赏红滩、看绿尾、吹海风、纳清凉，就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，畅游红海滩，清凉一夏天。中国最北海岸线，盘锦红海滩，欢迎您！欢迎您！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嗨，我是英奇。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 969一点动听， 动听 为梦昨夜在意，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今天小来小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有一位叫做 baby33 的听友留言说啊，想点一首《明知我爱你》，并留言因为爱所以害怕失去，只好做朋友才会不那么快就失去靠近你的机会。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是个决定，放弃你忘记你只怕我无法前进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，莫名紧张你，我越了解你越靠近你越犹豫，明知道我爱你就不敢告诉你，沉默不语该如何证明幸福在手里，我恨自己不能为你，明知道我爱你却不敢靠近你，我假装不在意反而痛了自己， 是个决定，

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街灯伴出我眼前下一步，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，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，一句话掉一滴泪，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。原来最残酷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，原来最残忍的话并可以甜言蜜语，不懂得如何更爱你，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。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，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，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。 而立，立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并不一定是事业有成，一切游刃有余，也可能是确定了一个前进的方向。毕竟在很年轻时就获得极大成功的概率很小，有些人甚至到50岁才刚开始创业。经典久了小，我新奇。我们或早或晚都会遇见生命的结束，看似无能为力或者在劫难逃，但也不该坐以待毙。 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，